2019年，我们 Maradio 台长梁锦祥的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现在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Hello， 大家好。就直播嘅時間就六點鐘啦，咁而家就差唔多六點啦。咁其實本嚟咧就喺今日晏晝，林鄭月娥召開記者會啊，即係公布咗呢個人大常委會嘅決定，同埋呢個特區政府即時根據人大常委會嘅決定咧，就公布咧有四位議員咧，即、就、係、是、所謂預言啦，即係呢四位立法會議員，因為嗰個係委任嘅啊，即係。我哋即係老實講，成日都講一樣嘢，必也正名符，名不正則言不順。我係好反對喺呢件事上面用 DQ 四個議員個講法啊。DQ 呢就係 disqualification， 即係呢個叫取消你嘅資格，係咪？咁你個資格係咩呢？你嘅資格就係因為你通過一個民選嘅渠道啊，然後当选做呢个立法会议员，嗰就资格啊嘛，你依法成为立法会议员啊嘛，系咪？咁但系而家系委任你入去呢、这、一个即系延任嘅议会，或者叫做临时立法会，简称系咪？咁而家系取消委任，应该要咁样讲啊。咁当然啦，即系有啲人觉得喺字眼上拗都冇意思，咁但系真系有意思嘅。点样叫 DQ？ 你解俾我听，系咪？DQ 就是取消你的资格嘛，是不是？现在这个资格是什么呢？这个资格就是共产党委任你做林立会议员嘛。那现在他炒你鱿鱼嘛，其实是。不过他都打锣打鼓，是不是要讲到依法有据。所以今天呢人大常委会开会啊，那我们看回那个新闻公布就叫做什么呢？个标题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嗱，呢度咧就俾大家即係理解為叫做取消佢哋嘅資格。咁但係呢一個唔係淨係指呢四位啊，即係而家臨立會嘅成員，係包括所有將來嘅立法會議員。OK。就算是选举产生的立法会议员，根据这个规现在新的这个人大常委会决定呢，你都是分分钟有机会被人叫做取消资格。所以你不要看共产党的事，他是打横来的了，是不是？即是用我们的即是标准，这个就是基本上就是极权了，大佬，是不是？有咩理由你人大常委会决定会大过基本法啦，咁样，咁佢又可以解俾你听，人大常委会决定等同基本法，基本法呢都系人大常委会成立呢个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制定嘅，佢又可以咁讲㗎嘛，係咪先，係咪？咁呢个同我哋一般即係对呢个所谓民主法治或者呢个即係宪制啊嗰、那个理论同埋实务嗰个睇法就完全唔一样嘅，咁即係大家拗呢都冇意思嘅，我哋只能够批判佢咁解嘅啫，或者指出啊呢一种咁嘅所谓共产党讲嘅所谓宪政制度呢嗰、那个问题喺边度，我只能够咁样讲嘅啫嘛，係咪？所以佢讲嗰个係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係咪？嗱呢一个决定呢，即係今日喺呢个人大常委会即係第23次会议通过嘅啦。嗰段文字點樣講呢？我必須要即係冇辦法，我都要讀呢一段文字出嚟，因為我要解釋俾大家聽。嗱，我就唔係愛嚟爆屍鬧人嘅呢一節，係咪？即係我係講一啲，即係話，譬如佢講嘅憲制上啊，佢係有權咁樣做，佢係依法有據。咁究竟係咩憲制呢？咁我哋指出呢一種憲制唔係我哋即係所能夠接受嘅呢種所謂憲制嘅規定，我哋接受唔到嘅，係咪？ 基本法都仲勉勉强强，但基本法而家已经基本无法啦嘛，系咪？大家都睇到，系咪？即系我就晨早都认为基本法系垃圾啦，系咪？即系我嗰啲言论喺立法会，如果按照今日佢讲嘅标准，我晨早就应该俾人 DQ 咗啦，系咪啊？点解要搞到今时今日先嚟做啊？系咪？咁就好明显，你就系自己撕破咗嗰个一国两制嘅画皮，系咪？话俾人听呢个高度自治系流嘅，全面管治先系坚嘅。好清楚，幫我哋嗰陣時先知先覺，話俾大家聽，有共產黨嘅一日就唔會有一國兩制，有共產黨一日，基本法裏面所寫嘅有關嘅條文都係任佢解釋嘅啫。咁呢、這個你話我係先知咩？唔係，其實我係根據經驗同埋知識，不幸而嚴重咁解嘅啫，係咪？當時仲有好多民主派嘅人士有幻想嘅，認為呢個基本法即係雖不滿意，亦都可以接受嘅，只要佢依足基本法嚟做，我哋都可以接受嘅。譬如李柱铭都系一直咁样睇噶嘛，到今日为止都猛喺度讲基本法，你讲基本法做咩咧？基本无法咁啊！我喺立法会嘅政制事务委员会已经不止一次话基本法系垃圾嚟嘅，系咪？共产党唔会遵守呢部基本法嘅，咁啊大家唔相信，咁冇计啦，系咪？咁而家好清楚话俾你听，但系佢都要装模作样开个人大常委会做个决定，同埋呢个决定咧，呢个所谓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嘅决定咧，资格问题的决定咧，佢系全部有晒根据嘅，咁啊数九啊几条决定啊法例俾你听，系咪宪法系咪？所以呢个所谓公布里边嘅条文咧，唔系条文，公布里边嘅内容，我系真系要即系要同大家讲下。系咪？希望你唔觉得闷啦，系咪？咁喂，佢而家唔系就咁揾把口讲啊嘛，系咪？唔系一个人讲咗算数啊嘛，佢真系开人大常委会噶嘛，系咪？跟住佢话俾你听，佢系根据乜乜乜乜乜乜，系咪？根据人大常委会之前嘅咩决定？根据宪法第几条？根据基本法啊，第104条啊，大堆嘢噶嘛，系咪？嗱，呢一段咁嘅文字里边，呢个公布里边，其中有一句最重要嘅，大家不可不知。佢話第13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23次會議審議了國務院關於提請就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作出決定的議案。句號，呢個一個句子，即係話咧，嗰、那個議案係咩咧？就係、是、由國務院提出嘅。OK， 你人大常委會咧係一個立法機關，係咪？佢係由個行政機關國務院提出嚟，即係人哋分得好清楚㗎，話俾你聽，我哋唔係亂嚟㗎，係咪？好啦，呢、這個國務院關於提請就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作出決定的議案，喂，呢、這個係絕不尋常，乜廿幾年來未試過，有咩理由個立法會議員資格要由你中央政府嘅國務院去提出一個議案？然後提出啲建議，就俾人大常委會去審議咧，然後作成決定，就變成一個法律咧。立法會係由選舉產生，係咪？行政機關向立法機關負責，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喂，由1998年第一屆嘅立法會到而家都係咁樣噶嘛，係選出嚟噶嘛。咁佢個資格問題點解要由你國務院去提出一個提案，係咪？然后要讲呢个香港立法会议员嘅资格问题呢，香港立法会议员嘅资格就根据香港嘅法律，系嘛？根据基本法，系嘛？佢系依法产生嘅，就咁简单啫嘛。而呢个依法呢，嗰个法呢系有选举嘅，呢个非常之清楚噶。大家由第一届立法会到第6届都系咁样噶嘛，系咪？大家会唔会谂到可以有朝一日，系咪就变成？是呢个国务院会就呢个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要提出一个提案议案俾呢个人大常委会做决定呢？你唔会諗到咁㗎嘛，係咪？咁呢个其实佢又系有根据㗎喎，佢个根据其实就系、是、喂 ,2014 年嗰个国务院嘅白皮书讲呢个中央全面管治权喂系凌驾呢个特区嘅高度自治权，你呢个所谓香港特别行政区嘅高度自治权呢系由中央赋予嘅，係咪？你一定系要臣服喺呢个中央全面管治权底下，中央给你有多少，你就有多少。啊、所谓高度自治权，中央俾你几多，你就有几多，系咁样噶嘛，系咪？嗱、啊，所以你睇翻呢一条，即系呢一个，即系今日呢一个决定通过咗呢个决定嗰个条文嘅内容， 或者那個決定的內容，你就覺得即係係嘛？真係佢話事咁啊！而家係你仲幻想咩啫？你嗰班民主派仲幻想咩啫？係咪？嗱，跟住落嚟咧，嗰一句係咩咧？呢一句係好重要嘅。上述議案，議案係咩咧？國務院關於就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作出決定的議案，呢一個議案是應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請求而提出的。點解你行政長官要提出一個關於香港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要俾中央去決定呢？因為你自己唔可以作呢個決定㗎嘛，喺法律度你係要踢走啲人㗎嘛，甚至乎係你要將個立法會變成就係令到個政府施政一啲阻礙都冇嘅。用我哋嘅说话嚟讲，就係令到呢一个所谓立法机关成为呢个行政机关嘅附从组织、附随组织，令到呢个立法机关变成一个真真正正嘅政府嘅橡皮图章，唔可以俾你拉布，唔可以俾你监察个政府，唔可以俾你阻挠法案嘅通过，係咪？咁於是呢就出现一个所谓立法会议员资格嘅问题，我可唔可以踢走呢啲立法会议员，係咪？咁你依法无据，基本法又冇呢啲根据㗎嘛，基本法关于立法会议员丧失资格嘅嗰个规定喺第79条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嘅。你而家就唔根据基本法第79条去即係话取消呢个议员嘅资格，係咪？或者个议员嘅资格问题喺第79条写得好清楚嘅。佢有冇具即係话佢嗰个资格可唔可以即係被取消，就根據第79條，即係寫得好清楚。唔係立法會議員點樣可以喪失佢立法會議員嘅資格呢？喺79條寫得好清楚。而呢個79條立法會議員喪失資格嘅相關規定，一係你就病，一係你就死，係咪？一係你就犯咗法判咗刑，係咪？跟住仲要經過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通過，或者你行為極為不檢點，然后立法会有人提出提案谴责你，超过三分之二通过，咁你就取消咗你嘅即系议员嘅资格，系由翻立法会即系呢个民选机关去决定你嗰个资格问题。而家唔系，而家系由行政机关去做，但你行政机关冇呢一个权噶嘛？喺立法喺基本法里边，于是你就要揾国务院嚟帮拖，扑你个街，系咪啊？你今日林鄭月娥行出嚟，我冇呢個權，唔係中央授權俾我取消佢哋資格嘅，呢個係人大常委會嘅決定，係中央嘅決定。但係係你提請中央政府幫你解決呢個問題啊嘛？呢、这、一個即係人大常委會第23次會議，喂，通過呢一個決定，裏面寫得清清楚楚。上述議案是應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請求而提出的。如果你冇呢個請求，佢唔會無啦啦整一個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嘅議案，然後俾人大常委會係嘛去舉手通過，跟住就取消幾個立法會議員嘅資格，係咪？唔係咁樣噶嘛，係咪啊？咁就係因為你立法。你是行政長官提出的，咁而家嘅行政長官就係林鄭月娥，即係林鄭月娥向呢個中央政府提出，你幫我解決問題啦！呢班契弟日日又拉布，係嘛？日日喺度搞到我好多法案都通過唔到，政府好多作為咧都受到掣肘啦，咁樣係咪咁啊？嗱，所以我一定要將呢啲背景講得清清楚楚，就唔係我頭先睇咗胡志偉喺嗰、那個。即係記者招待會話佢哋要齊上齊落香港加油，跟住佢哋一定係要集體總辭，又用詞不當。咩叫集體總辭啫？集體辭職，總辭就即係集體辭職啊嘛，係咪？你話呢啲人，喂，連一個即係話去到面臨一個咁重大嘅政治決定嘅時候，行出嚟開記者會做一個咁重大嘅政治宣示都冇準備嘅，唔會有一篇。即系读落，即系有一篇文章或者一篇宣言读出嚟，铿锵有声，令人哋感动，系嘛？或者同情支持你嘅，连一个能力都冇。你胡志伟行出嚟喺度噏嘢，噏到掠掠你，大家睇翻嗰个直播，讲到掠掠你。喂，咩叫集体总辞？集体辞职，集体辞去 即系共产党较早前委任你嘅呢一个立法会议员嘅职务，嗰、那个叫集体辞职，不是集体总辞。总辞系代表集体，咁你话系咪？即系我真系觉得好悲哀为佢哋。喂，咁重大嘅政治决定，而家面临一个即系成个立法会已经系等于喂。唔好话空转，呢、這个立法会系废噶啦，而家立法会就变咗系清一色蓝色嘅，系咪啊？将来有冇选举都未知，你系咪应该义正辞严，有一篇铿锵有声，系咪可以触动人心嘅呢个政治宣示咧？你冇，仲要讲到掠掠嚟，你睇翻胡志伟较早前喺个记者会里边嗰个发言。喂，真係完全冇準備喎！咁大件事，嗱你開會啦，你因為你之前一日已經講咗話，喂，如果即係嗰四條友俾人哋嚇即係踢走嘅話，我哋就齊上齊落，我哋會辭職㗎啦，集體咁樣係咪講咗㗎啦嘛？係咪要寫定有一篇？喂，你咁多人十九個人加埋喂成百幾個助理，冇人有本事幫你寫一篇係咪可以感動人心係咪觸動大家嘅情緒係咪？甚至乎对呢个极权政府可以严厉谴责嘅都冇，系嘛？咁你话靠佢哋系咪死得咧？你话俾我听，系嘛？好啦，讲翻呢一个决定，其实就三个重点啊。嗱，其他咧就系佢喺入边咧呢、這个内容里边咧，就由讲呢、這个啊，即系落实一国两制啊，即系同埋呢个维护香港嘅长期繁荣稳定咁啊乜乜啦，咁啊要确保呢个特别行政区有关公职人员，包括立法会议员，一定要符合拥护中央拥护香港特别行政区，效忠呢、這个咪拥护呢个香港特别行政区嘅基本法，效忠呢个香港特别行政区等等咁。咁前面有好多嘢嘅，其实都系近期出现嘅。啊，佢而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2条、第54条、第67条第一项嘅规定，咁啊，同埋呢一个。基本法，另外呢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即係个常委会啊，即係呢个较早前嗰个所谓填补立法机关真空嘅嗰个决定啦，仲有就係2016年呢个11月啊，将呢个基本法第104条关于公职人员宣誓嗰部分呢就即係做咗个解释，咁、那个解释呢就即係无限上纲，咁令到你以后呢喺宣誓嘅时候你稍微有啲差池呢就可以俾人 DQ 咗你嗰个资格㗎啦，你议员资格都冇埋咁好啦。咁另外呢就係再将佢无限延伸就变成而家咁样㗎啦。就算你做咗立法会议员之后，我发觉你都唔係真诚拥护呢个基本法同埋效忠呢、這、一个即係呢个特区嘅，咁我都可以踢你走㗎，而家就咁样。係咪好离谱啊？104条经过解释之后，你最多觉得喂、哎、我宣誓嘅时候我照足嗰个宣誓嘅嗰、那个即係嗰个内容照、那个誓词照读啊，就唔好加多减少，唔好似黄毓民咁喺度玩嘢咁样。咁就可以过骨，唔得，你做立法会员嘅时候佢都可以话你唔系真诚拥护呢一个基本法同埋效忠特别行政区，系咪？咁嗰啲罪行包括就是你喂否决了政府的议案，是吧？或者你在立法会搞议会抗争都可以构成这个罪行。不是构成啊，就是去取消你资格的啊那个条件。甚至乎还可以抬那个港版国安法出来都仲得，是吧？那个决定呢就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因为宣扬或者支持港独主张，拒絕承認國家對香港擁有並行使主權，尋求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或者具有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等行為，不符合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一經依法認定，即時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正如我剛才所說，任佢噏嘅，一经依法认定，依法系咩呢？依基本法第104条，我认定你系咪？或者依呢个港版国安法系咪？你勾结外国势力系咪？或者依呢一个而家最新嗰个决定，咁都系依法决定。 依法決定，咁由邊個去決定呢？邊個決定依咩法呢？一定係行政長官啦，係咪？哇！你日日喺度拉布響鐘，係咪？咁我咪依法決定咯。你違反呢個基本法第104條，係咪？即係你對呢一個特區嘅基本法唔係真誠效忠，唔係真誠擁護，對呢個香港特別行政區你阻撓政府嘅施政，你唔係真誠即係擁護，咁你就瓜得㗎喇喎。第二，本決定適用於在原定2020年9月6日舉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七屆立法會提名期間，因上述情形被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裁定提名無效的第六屆立法會議員。咁即係指楊岳橋、郭家麒、郭榮亨同梁繼昌。嗱，大家都記得喺即係舊年，唔係喺今年，即係呢個即係9月6號原本有個選舉，係咪？咁選舉之前，咁大家就去即係提名啦，係咁啊，好啦，有12個即係準備參選嘅人提名無效，即係俾人 DQ 咗啦。咁呢12個人裏面4個係現任嘅立法會議員，即係第六屆嘅立法會議員，因為第六屆立法會議員嘅任期呢係到9月底，係咪？咁9月6號選舉 ,ok? 新嘅一屆立法會呢係10月開始，係咪？咁而家然後到幾時選都未知啦，係咪？好啦，咁有4個現任議員，佢要即係繼續去參選，係咪？咁佢嗰個參選資格呢就被取消咗啦，係咪？嗰個叫提名無效。咁呢4位老哥呢就係今日啊，按照呢個決定被即時炒魷嘅郭家麒、郭榮亨啊，呢、这個楊岳橋同埋梁繼昌，喺呢個決定裏面佢冇指明係邊幾個人，咁但係唔使指明啊，講得好清楚噶嘛。因上述情形，被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裁定提名無效的第六屆立法會議員，咁啊，咁就係呢四位啦。咁所以跟住咧，林鄭月娥開記者會咧，就即時宣布呢四個人啊就被炒魷，跟住通知立法會啊。呢、这個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梁君彥同埋秘書處叫佢哋出包袱，係嘛？就係咁啦。第三，依據上述規定，喪失立法會原資格，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宣布。所以呢一點呢，就係林鄭月娥今日喺回應記者問題嘅時候就講，因為有記者問佢，咁而家咪即係行政主導大曬先，係嘛？即、就、係、是、你可以即係、就是、宣布某一啲議員啊，就被取消資格啊，咁佢話我冇權咁樣做，呢個係人大常委會，我係負責即係按照人大常委會決定啊，係宣布佢喪失呢個即係議員嘅資格啫。但係我頭先話點解會有呢件事發生呢？就係你林鄭月娥要求國務院係嘛？呢、这、一個決定寫得好清楚㗎，條文係嘛，那個內容係嘛？上述議案是應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請求而提出的啊，係咪？嗱，雖然咧，佢共產黨呢啲咁嘅文告咧，佢係沒有一字放鬆的謹言，好小心嘅，每一個字都唔錯得嘅，即係喺佢嚟講，佢一定係寫到清清楚楚。我哋認為啱與唔啱係另外一個問題，係嘛？佢係認為佢自己依法有據嘅，而且係要好清楚嘅，係咪？咁但係我哋一言以蔽之，就係你而家用呢一個人大常委會嘅決定取代咗呢個基本法，而基本法呢，即係喺香港實行咗咁多年，90年頒布施行到而家，係咪？即係30年。喺呢30年裏面，即係間唔中有啲有關基本法嘅爭議，包括釋法嘅問題。但去到今年呢一个地步，大家已经好清楚知道，唔使諗，係咪？一国两制係即係我又梗係认为一早玩完啦，你而家行出嚟就会觉得係正式玩完，係咪？仲有咩呢？以后仲有咩选举呢？请问选举仲有咩意思呢？係咪？嗱，当然啦，今日19个啦，係咪？咁所谓非建制派嘅仲另外仲有一個叫鄭松泰啦，係咪？咁鄭松泰呢 即係留任唔跟大隊啊，亦話跟大隊啊，我唔會好關心嘅，即係啲人喺度問啊嘛，因為呢個本嚟就係狗嚟噶嘛，而家係垃圾，佢喺度亦都冇作為，係咪有咩作為咧？喺立法會度係咪一啲作為都冇咁啊？所以唔該，唔好再喺我面前提呢個人，呢個係垃圾，係狗嚟嘅。OK， 咁嘅情況底下，你如果仲可以留喺立法會，你仲希望你將來選舉有得贏，係咪？係咪？你去參加建制派好過啦，大佬。如果你想做立法會議員，叫埋呢個黃洋打一齊入去咪得啦，係咪？大把空位而家，係咪？點選啊？你話俾我聽，係咪？將來仲會有咩選舉？個選舉仲係咩意思啊？係咪？冇意思啦嘛，係咪？好，我休息一陣，翻嚟咧就講。好啦，而家咁嘅情況底下，咁你嘅泛民主派何去何從呢？我正話睇完佢哋個記者會之後呢，我覺得呢班人係完全冇希望，係咪？香港嘅民主運動靠佢哋亦都係冇希望，但係唔代表香港冇希望。